天，好天欢腾我不想在天地间，好天绿草地，好天艳阳天，好天欢腾我不想在天涯天地间。 Yeah.

心在，功夫人民扬玉琴。

it's not you. So daddy by my in the secret all up and be a gun to knock in chung lai with him on. No, but I keep go, go suck him up on her on.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抱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shakda las Allah buyukbul Nabi adina ila Ahadun lawhalin nabadali Basi wala ulila Ala hitta ma fi shi hitba yikl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 bu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نوسةBest Pusa 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

许多。那些的男孩离家算什么，暖心又爱春风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父母过。地方

手接过红军的钢枪，海南岛上保卫祖国啊，五指山啊，满天寒，你传送着多少红军的故事，你日夜唱着红军的赞歌。怪五指山的红棉树，红军曾在树下点篝火，我爱五指山的红誓言，红军曾在世上把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万泉河流水向大海，我沿着河边去寻罗。